北京时间一点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国庆长假，电影票房以惊人的数字再次刷新纪录，国产片成为大赢家。盘点数据，我们能够获得哪些启示？黑马现象电影频频出现，这究竟是好是坏呢？互联网加电影的合作如火如荼，我们还需要哪些冷静的思考？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一起聚焦今年的国庆档电影新动向。 好，北京时间12:20，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天天谈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那么今天啊，很多这个媒体都在盘点国庆期间的一些数据、一些现象啊。那么国庆小长假呢，本来以为很多人都去旅游、参加这个朋友圈摄影大赛了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数据显示啊，坐到电影院里看电影的人还是不少的。那么在今年这个国庆档期呢，前期有很多大片撑场，后期呢有一些黑马突围，所以说今年这个国庆档期的电影票房数据也是再次刷新了记录。那么从这些数据我们能看到一些什么新的动向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年这个国庆档电影的新动向。那么一位是来自影视大数据平台EN的研究总监刘翠平啊，欢迎刘翠平。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翠平。 那么他的手里啊有大量这个新鲜出炉的国庆档电影数据啊，稍后我们为大家一起揭晓。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知名影评人关雅迪，关老师您好。 哎，你好。 那么关老师也是在电影产业这个摸爬滚打了数十年哈、有很深的研究。那么这个相关的数据呢，我们也等着他来为大家解读。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刘翠平啊，你在这个今年国庆档期有没有坐到电影院里去看几部这个国庆档的电影呢？ 可以说国庆档的这几部电影我都去看过了。 都去看了、啊、 都去看了，对。这几部口碑可能比较好的影片。整体来说的话，国庆档其实有两个趋势吧。第一个趋势也就是大家一直比较关注的，就是票房一直在去增长。然后的话，我们同比较了近三年的这样一个增长情况来看的话，基本的增长率能够维持在60%这样一个均值，甚至是60%以上。那么总票房的话，现在截止到我们最新的统计，7号晚上的统计的话是18.4亿。其实相比的话，相比于去年的话，我们增长达到69%，近70%的这样一个增量，这是整体的一个增量来看。那么其实国庆档我觉得还要关注一点的话，就是说它是哪些影片所带来的。可以说我们更多的票房是集中在三部影片上面。一部的话，比如说《夏洛特烦恼》、《港囧》以及《解救先生》的话，这几部影片的话，它平均每部影片的票房占比的话是在25%到30%之间。那么我们相比于其他的两年，过去的两年的话，其实过去两年更多的票房是集中在某部影片上，比如说去年的话是这个《心花怒放》，对，之前的话前年的话是这个《狄仁杰》，对，他们的票房占比的话基本上 常能够达到50%多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票房有一个分散的这样一些趋势。 是，那前两年这个电影可能是有一点这个一家独大的感觉啊，今年这几部上映的这个影片呢，就是有点势均力敌了啊，大家这个成绩好像取得都不错啊。那我想问一下这关老师，那么今年您对这个国庆档电影的这几部影片啊，总的票房是非常喜人的啊，给人感觉收获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单。但是从这个整个成绩单来看，是不是说我们这几部电影都特别好，所以导致了今年这个国庆档期的票房出现了这么高的一个增长呢？ 从内容角度，从两方面，从内容角度，毫无疑问，这四部电影各有特色，而且他们市场定位非常鲜明，针对的不同的人群，我觉得也基本上覆盖了整个主流电影市场的不同的几组人群，加上他们几乎当中的每一部，我觉得都做到了就是合格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某一部国产电影，特别在一个重要档期里面，一个主要的电影达到了这个质量标准，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如果说四部的主要核心电影都同时过了这个及格以上的这个门槛，我认为都是60分以上，甚至有的有70分、80分以上的这样的标准，这个是很少见的。在以往的回顾过去10年当中，这样的集体发力，我是指内容层面，都是很少见。另外一个从市场层面，我觉得它有一个内因和外因共同来推动，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刚才这个应该说客观和主观条件吧。客观上，刚才其实咱们艺人的朋友说的非常好，它平均增长率都是在50-60%的这个以上的标准。而实际上这个档期我也看了一些数据，都应该是在70%以上，就是电影局的一个数据啊，也是电影局领导在朋友圈里面发的，这个应该算比较权威的了啊，大概是72.7%，我看他写的，他发的。那这个外因就是客观上，我觉得主要是市场增长增量在这儿，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数据，就是放映场次，放映了120多万场，这个场次的增长是将近40%的一个增长率，比起去年，那可见就市场盘子大了。但是我觉得这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观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各个电影的片方在市场推广和手段上，他们为了要尽可能多的成绩，为了从一些市场策略的角度，会推出了很多票房补贴，或者迥异于以往传统发行宣传营销的一些思路和方法，这点我觉得一会儿咱可以也展开讨论一下。所以它分为主观和客观共同把一个本来就很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推向更高。 除了影片本身，包括这个整个市场的情况啊，很多的原因综合到一块儿，推出了今年这样一个高票房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咱们说到票房呢，也得说到这个买票这样一个环节啊。那么从这个艺人的数据来看，目前这个通过手机 APP 等这样一些互联网渠道买票和在这个院线现场买票之间是一个怎样的比例呢？ 可以说通过互联网买票的话，现在的是增长率是越来越高了。不仅是通过手机，整个互联网和院线这个现场买票的话，至少是在6:4之间，甚至会更高这个比例。那么通过手机 APP 的话，其实它的这个增量现在要完全高于 PC 的这个增量，大概的话也能占到4%-50%的这样一个比例。 也是占了一半啊。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互联网渠道买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 对， 其实我个人也买票，也经常会通过手机 APP， 确实很方便啊。 不，它主要便宜。 对，而且便宜啊！你通过这个手机看一看，这个大概在什么地方啊，什么票价，一目了然。而且在你买票的时候，在这个每一部电影后面都有这个观众的打分啊，也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对于这个影片的这个口碑，你在买票的时候也能够看到。那不知道从艺人的这个数据来看，对于今年国庆档这个口碑电影有一些怎样的观察呢？ 国庆档的话，其实刚才这关老师已经说了，这四部影片的话基本上是整体的话都达到了及格的分数线。那么我就重点说一下这夏洛特烦恼的这部电影，因为它从最初上映的时候整体的一个排片的话是从12%，现在一直飙到了近31%的这样一个排片量。那其实它这种逐渐上升的这样一个排片量的话，在整个就是正常的电影市场来说的话，它是不多见的。对，因为它更多的随着时间的这个就是上映时长的推移的话，它是有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这部影片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了。那么其实口碑对于这部影片后期的推动作用应该是非常大的。 确实从看这个票房的这个走势曲线来看，其他几部影片可能很多是慢慢的这个 缓慢的下降的。那么《夏洛特烦恼》这样一部被称为黑马电影的影片，它的这个排片量和票房是逐渐的往上走的，至少在这个档期内是这样啊。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其实有好几部电影都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这个影片上映之前的宣传力度并不是很大啊，大家知道的也不多，只是凭着很多观众的口碑好评迅速的升级，在票房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么有些观众甚至称自己是这样的一影片的自来水啊，说自己是自己来做宣传的水军。比如说前一段上映的《大圣归来》，很多人肯定还有印象啊，也是获得了很好的票房。那么这个档期的《夏洛特烦恼》这个口碑的好坏也是直接反映到了票房上面。那么关老师是怎么来看这种电影黑马的现象的？是不是说现在电影的这个口碑对票房的影响更加至关重要了，而反而电影的宣传发行就变得弱了一点呢？ 只能说要换一个思维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手机的便捷，包括购票的便捷，除了便捷之外，它又有购票的动力，就是因为它都很便宜。那么，但是同时它直接带来的就是大家通过移动互联网互相沟通，彼此对一个电影的意见，它就迅速的能够比传统的以前，哪怕通过 PC 端，通过口口相传，就更加快了。现在不只是口口相传，可能大家刷个朋友圈，可能发一个微博，这个瞬间，这个大家基本的概念，就是我可能，比如说咱俩第一次见，我可能不相信你，但是我就相信我身边的好朋友，他说好，我就会相信。你别人普通电影公司在做宣传，我可能不一定相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黑马的电影，按照现在这样的，因为技术发展的推动，加上我们的消费习惯的改变，它以后出现这样的案例只会越来越多。因为本质上这样的票房的体现并不是说技术改变了就会有黑马，而是真正的你电影本身质量好，你真正的能够触到人心，或者说你的确是在类型上某一个类型你可能不完美，但是你真的比如说很搞笑，你真的比如说你就是很恐怖啊，像说你各种类型，你只要类型做得到位，观众还是买单的，而且是反应会非常迅速，这个票房的增幅能看出，它第一天票房应该是3000万吧，3000万多一点，到现在已经连续两天票房过亿了。它市场占有率刚才如果说是30%的话，它的票房上也占比超过了30%。那这一点我觉得应该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史上这样的逆跌幅的这样的增幅的，可能这次看吧，它可能会走出一个类似大胜这样的一个曲线，但是有多长不知道，但是这个逆跌的这个幅度非常大。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包括朋友圈，包括微博，大家这个熟人之间的这种口碑对影片的这个成绩的影响其实是很明显的。那是不是对于今后电影的在这个宣传发行上也会对这一方面更多的倾斜呢？ 所以呢，这里面有对于宣传发行方，它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啊。就是因为传播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说经常你宣传营销的时候，一定要对自身这个产品，就是这个商业电影啊，或者主流电影，或者它是一个文艺片啊、艺术电影，你都要它的要清晰它的自己的优势和短板，有针对性的去做，就其实对宣传发行方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那句话我觉得我是非常认同，因为我以前做大量的宣传营销包括制片人的这个工作，我们比较认同就是说好的宣传让坏的电影死得更快，其实这个真的是很致命的。因为你不能只看到互联网或者这种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性，但它我认为它是双刃剑，所以大家最重要是自我认知非常重要。 对影片本身的质量还是要有一个把控啊。 对， 尤其是刚才关老师说，在这个类型上你要做得更加精准，做到到位，这样观众才会买账、 对，我插一句，就是说，你看这次可能口碑争议比较大的《九层妖塔》，很多这个原著书迷觉得这改编的不好，我觉得给出了很多负面的声音。但是从最终的票房来看，它即使是昨天它也很稳定的，反正每天4000-5000万，昨天3000多万，反正它最后也能够至少7-8亿的票房，就是观众还是买单，他喜欢看这种中国很少见的那种动作科幻什么的。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评论它有时候必须要抵达足够一定的数量之上才能起到真正的影响力的作用，包括好评也是如此，负面的评论同样如此。好像表面上我们看到某一部电影它的争议很大，好像有很多负面的声音，但实际上它如果不到一个临界点并且超过之后，它其实对市场最本质的动摇不会很大。 是，那您刚才提到这个《夏洛特烦恼》，包括这个《九层妖塔》，那么对今年这个国庆档另外两部影片，能不能也简单点评一下呢？ 这四部还真都看了，特别是其中两部还进行了二刷，我们现在就是 看两遍。 当然也是因为陪着朋友去看看一些制作上的一些东西，还是挺学习的心态。泰囧现在算对，我就说泰囧这个续集以来，我觉得港囧啊，它最大的价值，我觉得徐峥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尝试，就是他从之前的第一部啊，算是这个人在囧途囧系列，我觉得它其实在这个电影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试图塑造一个当下都市啊中产阶级这样的一个陷入中年危机的困扰的一个中年男人的一个核心的形象，光着头，永远不是在这儿挣扎就是在那儿挣扎，所以这一次在港囧依然如此，而且它可能把我们现在都市人的很多现实当中的困扰和危机都揉到一个电影里面，我觉得会引起广泛共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一点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非常成功的。刚才没提到的解救巫先生其实我也看了，我觉得他当然是中国警匪电影在现有的我们的环境下，我觉得做出一个应该说最大的努力和尽可能多的突破了，所以说非常值得大家去电影院去感受一下，跟你在经常在电视荧幕上看什么就是法制在线就那种那个完全不一样，感受还是不同，但是我觉得相反而言就是它可能在整个四部影片里面从市场反馈来看相对弱一点，我觉得还是因为本身限制相对多一点，以及观众对这样的类型接受，对于本土导演和本土题材这样的创作接受需要一个过程。我倒觉得另外两部都非常非常有特点，一个是科幻，一个是夏洛特烦恼啊，刚才我觉得大家都没有说的断句很清楚，然后都非常有特点，然后特别是九层妖塔，包括夏洛特，你看我也说夏洛特， 夏洛特， 大家没有人想到他会取到这样的成绩，作为业内好像也很少很少人，能够预见到这个问题，基本上大家都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国庆长假，电影票房以惊人的数字再次刷新纪录，国产片成为大赢家。盘点数据，我们能够获得哪些启示？黑马现象电影频频出现，这究竟是好是坏呢？互联网加电影的合作如火如荼，我们还需要哪些冷静的思考？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一起聚焦今年的国庆档电影新动向。 好，欢迎回来。那么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天天谈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咱们今天来说一说今年的国庆档期电影的新动向。那么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影视数据平台的EN研究总监刘翠平，那么另一位是知名影评人关雅迪，再次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啊，今年这个十一黄金周的几部热映的电影都是打上了这个互联网的烙印，比如说腾讯视频是夏洛特烦恼的联合出品方，那么阿里影业呢，它是出现在这个碟中谍五这样一个片头，那么乐视影业是九层妖塔的出品发行方，港囧的背后除了有光线，还有这个猫眼也是位列这个联合发行方，那么解救吴先生的联合发行方也是猫眼和百度糯米。那么其实目前除了这个出品发行，还有这个互联网和影院的票务方面也有很多的合作，可以说这个互联网加电影目前是渗透到了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那我不知道在这个方面关老师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了解？ 这个应该就是刚才刘总刚才提到心花怒放嘛，应该去年的这个档期的时候，这个跟互联网跟电影主要在宣传发行端啊，特别是营销这一块的紧密结合的一些新的模式就开始初具模型啊，然后基本上就刚才我提到那个票补票房补贴，它可能就变成现在电影行业内比较公认的一种操作模式。当然简单说就是大家提给了一个类似9块啊、10块啊、10几块这样很低的票价大家去抢，但是呢中国有最低票价30多块啊这样一个最低票价，中间那个差额可能就要由片方或者说是发行方，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互联网平台要去共同承担，或者说分别谁去承担，这都是提前写好协议约定好的。那这样的话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在电影的上映的首周末，然后尽可能多的刺激最大化的观众人群进影院，拉动首周末的票房，然后形成这种马太效应，然后强者越强。那么但是问题就在于当这一招大家都学会了之后，那基本上最后拼的是就怎么有 就是绝对实力啊，就是你能票补多少，或者说你的影片本身你的态势有多强，基本上今年的四部核心的国庆档的影片应该都有这样的相关的策略的参与吧，因为幅度都很大，这个应该说是首先至少在宣传发行营销端互联网这几年的发展对电影行业是真真切切的改变，我觉得 让大家看电影更便宜了，那么在这个对于电影本身来说它在这个宣传上也更加得力啊。 对， 那在这个电影的制作环节是不是相关这个互联网的企业投入也是非常巨大的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可能需要一定的过程，因为电影的制作行业首先中国的现在的现代化的电影的生产的水平其实也在起步阶段，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跟西方的很现代的电影工业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不要说西方，你东方不管是日本韩国哪怕包括印度这种我们其实都还是有差距，所以在互联网企业在制作层面参与的程度不会特别深，因为最核心的关于创作关于上游这个还是一个需要一个长时间积累判断和经验，包括这种人才的这种累积，它是需要一个就是你绕不过去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在某些可能细节上我觉得互联网也很有趣的起到一些推动作用，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剧组一些工作的一些软件啊，现在新的一些 APP 啊，我们那天看到有好多就是帮着在剧组比如说发通告单的一些 APP， 包括选演员那些一些软件都应运而生了，而都是一些有电影基因的一些人跟一些互联网的一些人才他们结合之后创新的做了一些新的产品，我觉得特别有趣，但是这些我认为它都不是在核心的位置上，我觉得可能真正的核心还需要我们脚踏实地的去把内容做好，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产品为中心的一个行业，渠道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它必须要有足够强的产品，如果这个国庆档不是这样的四部电影，如果换另外四部电影结局怎样其实并不好说的， 是那么在这个制作环节相对还是传统一些哈， 对， 需要有这样一个时间的和人才的这个累积啊。那说到这个国庆档，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国庆档成绩很好，很多人也在展望对于下一个档期可能大的档期就是春节档了啊。对于春节档的这个成绩可能很多人也在开始做一些预测，那我不知道在EN这一方面对于下一个这个春节档期这个预测大概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因为是去年春节档的话，整体的这个大盘票房的话是近14亿到15亿，是14亿多一点的这样一个样子。那么我们在今年的话，预期的话，它的增长率的话还是维持的一个较大幅度的这个增长。初步来看的话，它应该在22亿以上的这样一个票房空间。 这样一个22亿的这样一个票房空间，大概是怎么样来计算出来的呢？ 主要的话还是按照它的我们整体的一个每个季度的票房的总增长场次，以及的话我们还有就是影院的这种排片的一种增量来去计算的。大概的话，因为它有一个区间会在这个30%、35%或者是以上的这样一个比例是初步推算。 22亿还是一个这个想象的这个空间还是 相对比较还是保守一点，我觉得还是保守一点。对，如果是说在这有几部就是春节档上映的，如果影片上映的影片的话，如果它的这个整体表现比较理想的话，可能会突破达到25亿的这个比例。 我们看其实这几年这个电影票房的这个成绩是一路的高歌猛进啊，一直在这样一个大幅度的上涨，所以呢也是让有一些人产生一些想法，这个电影产业好像是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时候，好像随随便便拍一个电影就能够挣钱。那我不知道关老师是怎么看的呢？ 这其实是现在肯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的确是中国现在它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那么一个轨道上，那基本上它基本盘在这儿，它的确是让大家产生了这种错觉，因为观众的目前是需求还是明显大于我们的优质产品的供给的能力。那在这里面，那大家其实要看到每年的一个数据来说话啊，就是每年可能我们今年应该出产还是600-700部电影，我不知道今年是不是最终给的数据会稍微下降一点，但真正我们一共就52个周末，每个周末就像国庆档一样，它有4部重点影片在一个周末上映，那也就200多部，不会超过300部的重点影片能够占据周末的真正的有放映空间的这样的商业片。大部分电影其实进影院都是象征性的，其实大家都见不到，大家都没听说过，但是他们占了整个每年出品电影的1/3以上。那这样的 规矩告诉大家，其实还是二八定律，其实还是20%的电影赚到了80%的钱，在电影行业甚至更夸张一点，是不是15%赚到了85%的钱，还是10%，还是1:9的关系都说不准。所以其实大家如果稍微站到宏观一点看，电影依然是一个高风险，但是同时也是一个高回报的一个行业。那大家如果要去赌的话，或者说我觉得应该，我建议他赌得长远一点。那我希望更多的战略投资者，优质的战略资源和资金进入到这个行业，能够至少大浪淘沙之后，我们能留下一帮非常棒的、更加专业的、跟国际接轨的电影相关的人才。这一点其实是最核心的，有人才能有真正的好的作品出来，而不是说现在的确有很多热钱进了，他可能就是，哎，这个电影不错，我从拍到上映到回收，可能一年，慢的话一年半，我基本就可以回款了，哎，这是利润还不错，然后同时跟资本对接什么，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思路。那我觉得长久以往是不能一直如此的，还是希望更多的这些投资人和这些真正好的资源能够关注到创作本身，这一点能够真正的能够让这个行业更长久的走下去。我刚才补充一点，刚才其实有一点关于互联网技术影响行业我没有提到的，就是电影需要下一个内容真正的大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新的一个技术的提升，而并不是互联网，因为互联网本身它对电影不是直接的改变，它是一种存在方式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思维方式。比如说电影本身就技术发展带来的，不管是从无声到有声，黑白到有色，2D 到 3D， 未来比如说可能我认为虚拟现实 VR 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对未来电影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它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电影语言，改变观众跟电影的关系，改变电影制作人跟电影的理解，它是全方位的改变。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认为它不一定是互联网技术，它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出现，电影这个形态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这个技术层面的发展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啊。其实我们也不能够这个报喜不报忧，其实我们刚才从开头就说到今年这个国庆档期啊，国产影片是大行其道，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为什么今年这个国庆档期这个国外的影片好像这个存在感并不是很足啊？我不知道这个刘总那边一恩的数据对于今年这国庆档期的国外影片有没有相关的统计呢？ 基本上的话国庆档确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好的，基本上是国外影片的话是一种缺失了这样子，包括可能接下来的话也只有一两部，接下来的一个月只有一两部的这样一些国外的一些进口影片。 它基本上我们中国还是市场调控嘛，因为这个基本上还是有调控的空间啊，还是有一个无形的手在指挥着这个调配着市场，它基本上会把外国引进那边集中的放在11月左右，我觉得会比较集中，差不多每年都是这样。但是我反过来讲，我觉得大家主要是有一个审美的问题，因为中国电影它在进步，它会形成不断的形成新的审美，观众对于这个新鲜度是很感兴趣的，加上又是中国人自己拍的，对好莱坞的审美某种程度上，好莱坞其实也有很多元化，但是从我们引进能看到的主流大片来看，他们的审美基本是趋同的，所以大家早晚会有一天，包括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些冒头，比如说小黄人啊，票房也不会特别高啊，包括这个你说中国参与出品的《碟中谍》第5集，对吧？也没有说惊爆的特别夸张，我觉得就是一种审美是很重要的。我为什么刚才提到这个九层妖塔？我认为它给中国电影的审美产生一种新的距离感，一种很好奇，说我们把怪兽科幻片放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背景当中，中国人没见过，所以未来只有国产电影会源源不断地提供这样的新鲜的审美，这个我觉得是未来真正中国电影人的机会和市场的机会，能够真正的抗击好莱坞的这种文化的对撞，我觉得是我们有机会所在，我觉得大家应该抓住这个重点。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好莱坞的大片尤其是这种模式化的大片，可能时间长了总会有一点这个审美疲劳的。 对，但是好莱坞它可怕的就在于它会自我更新的很快的，它一定会拿出更让你觉得震惊的电影。 国庆长假，电影票房以惊人的数字再次刷新纪录，国产片成为大赢家。盘点数据，我们能够获得哪些启示？黑马现象电影频频出现，这究竟是好是坏呢？互联网加电影的合作如火如荼，我们还需要哪些冷静的思考？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一起聚焦今年的国庆档电影新动向。 好，12:49，那么新闻天天谈，我们今天是继续来谈一谈今年国庆档国产电影的一些新的动向。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今年这个国庆档期呢，这个电影取得了很多不错的票房成绩，但是啊也 有一些电影其实还是败走麦城啊。那么从这个国庆档期呢，关于这个电影制作或者是发行方面，有没有一些教训值得我们去吸取的呢，关老师？ 其实谈不上什么败走麦城吧，其实咱们从低往高说啊，现在可能市场表现所谓还算平平的这个解救乌先生，那我觉得他谈不上什么教训，我是说这种影片本身自身它的难度比较大，因为你受的限制真的挺多的。因为这个电影里面我看片尾字幕，北京市所有的公安的什么分局都参与和鸣谢，我说可见就是他这个公安系统，他设计又是一个当时历史真实事件改编，又有当事人在里面参演，我觉得他肯定作为一个创作者，他可能有点捉襟见肘，但是我觉得依然可以。这个电影他因为如此，所以他就可能比较把一些影片比较不错的一些商业的卖点，它没法真正充分释放推向市场，我觉得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我觉得这有点可惜。其实对于这个电影，我是觉得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哇，其实还有很多特别棒的地方可以挖掘，但是明显感觉到片方啊或者导演他们都是有所保留。但我觉得在内容上，我觉得这个电影特别值得尊敬的一个电影，特别值得去荧幕上去感受一下。其他几部我其实倒是要说大家特别喜欢的《夏洛特烦恼》啊，这个电影大家现在一片好评，但是我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我自己一点不同的看法，就是我也笑的都不行了，我也去二刷了，但是我依然觉得电影在整个的价值观传递上，我觉得它还是不是那么的清晰。我不是说它价值观传递的好和不好啊，小人物到底该怎么去逆袭，咱先不讲这些，但是我认为这个创作者的这个态度它不明确，它其实它如果能再明确一点，可能它效果会更好，因为大家都是的确的笑料太密集了，所以说可能这个最核心的这个价值观的问题可能稍微被掩盖了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它是有遗憾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就是他们基本上，我觉得如果这是我那鸡蛋里面要挑一点骨头的话，那么这个宣发方还是很明确，他们还是把这个东西引导大家不去关注了，我觉得所以说现在它市场上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成绩。整个上我是觉得有点小的遗憾，就是在这个档期里面如果能有一部有点分量的好莱坞电影啊，在里面再掺和一下，我觉得会更有意思，会对我们对现在观众的口味的取舍呢，从市场研究的角度啊，会更好玩一点。现在感觉是四部国产影片自己过家家，但是过得也不错，我觉得错落有致，而且有剧情反转，有意外，这四部电影本身上演了一场戏，我觉得还非常精彩。 就是缺少一条鲶鱼啊， 啊对， 搅动一下。 没有，我觉得《夏洛特烦恼》这个鲶鱼这个作用起得非常好，没有人能想到。 之前很多人其实都很看好这个《港囧》这部电影啊，但是上映之后呢，我看到口碑其实不是那么的理想。啊，那对于这样一个影片，好像在这个票房上和口碑上，其实并没有取得一个平衡。 其实要看怎么看，因为它从目前的切实的角度来说，它已经取得了这差不多15亿，还没到吧？可能大概这样的一个规模的票房，其实已经难能可贵了。但就是因为这样的续集电影难就难在这儿，不管你做成什么样，你都很难满足观众已经你上一集把大家所有的胃口都掉到非常非常高，都是给自己挖坑。这个跟徐峥导演能力其实不是直接相关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我是特别能理解。但是从现实来看，他其实已经取得成绩非常好了。我们不可能指望，就是怎么能看这山望着那山高，永远觉得一部国产电影来了就应该你是所谓的大片，就应该20亿，就应该15亿，就应该过10亿。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还是要强调，大部分的国产电影其实风险很大，很多赔钱的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那么今天啊，我们聊了这个今年国庆档期这个很多电影获得这个高额票房的原因啊，包括这个黑马电影他们的来龙去脉，还有互联网和电影的更加深度的融合。有人说啊，这个电影是艺术和商业的一种结合，也有人说那个电影是和人交流非常好的一种谈资啊。那么今年国庆档期呢，无疑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国产电影的成绩单啊。那也希望在下一个档期啊，我们可以迎来更多更好的国产电影，有更多更加热闹的谈资啊。那么今天的新闻天天谈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刘翠平刘总和关雅迪啊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十一长假捷报飞，治病救人立丰碑，有人抚摸杨贵妃啊，有人掌打铁背龟。坏了，怎么那佟林出山了？嗨，跟他没关系。说点什么事儿呢？铁背龟啊，杨贵妃，这个暂且按下不表，是吧？埋汰的事儿一会儿再说，先说正事儿。就说啊，这个事情咱们今儿个说呢，算是赶了一晚集，晚了咱也得说。他不怨我呀，这是十一假期传出的消息嘛，可喜可贺。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说啊，这位屠奶奶80多了，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是吧？这个事儿呢